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29集。 不要抗拒极乐国，迟燕，至少他能给你一个强健的身体。 段九在他身后说道， 虽然他也会让你早夭，可是…… 段九抬头望着夜空，嘴唇上的胡子一抖，竟然笑了笑。 可是，这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命啊，迟燕。 夏侯恋捂着伤口走着，疼痛如潮水一般涌上来。他的伤口太多了，根本捂不住。沈觉的声音越来越近了，他想要回应，可是没有力气，他只能扶着墙往前走，竭尽全力。越到这个时候，脑子里浮现的东西越多，好像人死到临头，总要回顾一下自己的一生。他想起刚刚那个孤狼一般的刺客，那个人是不是迟燕？他没有力气再做分辨，可是心里面隐隐有一种感觉，驱使他没有补刀把那个刺客放跑。他又想起沈觉，那个白痴竟然就这么跑过来了。他不知道这里很危险吗？万一又被刺客盯上怎么办？夏侯恋心里埋怨着，可是又感到幸福，心里面有一种又酸又甜的感觉，被人惦念的感觉真好。尤其是被沈觉惦念着，他觉得他就是死了也值了。他漫无边际地想，要是他死了，沈觉会不会为他披麻戴孝？按理说是不会的，沈觉又不是他媳妇儿，没道理为他戴孝的。可是迟燕不在，没人可以为他戴孝了。沈觉那么惦念他，说不定会呢。意识渐渐变得模糊，他感觉自己的脚踩在棉花上，软软的使不上力气。他知道这是失血过多的征兆，他必须马上止血。眼前忽的火光一闪，整个视野亮了起来。他听见场卫们惊呼， 大人。 弟兄们纷纷上前扶他，人群近处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影子。他看见沈觉惊惶未定的眼神，沈觉朝他奔过来，他彻底松了一口气，闭上眼倒进了沈觉的怀里。 绷带，绷带！ 沈觉大声喊道，立马有人上来为他包扎。他疼得倒吸一口凉气，转过脸正看见沈觉恶狠狠地盯着他。他假装没看见，换上虚弱的神色。沈觉没办法，把他打横抱起来。夏侯恋吓了一跳，有气无力的挣扎， 再动你就死定了。 沈觉瞪了他一眼，沈觉把他抱上了马车。夏侯恋没敢看后头弟兄的神色，他觉得自己以后在东厂都抬不起头见人了。沈觉这家伙就不能用背的吗？在马车上安顿好，沈觉帮他检查身上的伤势。沈觉挨得很近，他满鼻子都是沈觉身上的瑞脑香，闻着昏昏欲睡。 你遇上了谁？ 沈觉问他。 夏喽啰。 夏侯恋回道。 好快的刀，比迟燕还要快。 齐兰今日的目标是你，不是我？ 沈觉问道。夏侯恋点头。 齐兰想要活捉我。 他想了想，后知后觉地察觉到不对劲儿来。 想要活捉我，为什么还要去主楼？ 为了印证有内鬼。 沈觉道。 最近抓暗桩抓得太快，齐兰起疑了。 十七会不会有危险？ 夏侯恋拧眉。 要不明日还是把他召回来吧。 沈觉其实不太同意，唐十七是他们在齐兰唯一的暗线，也是唯一的消息来源。在沈觉找法子重新往茄兰塞暗线之前，唐十七这条线若是断了，除了漫无目的的全城搜查，其 齐兰就当真无迹可寻了。可唐时期是夏侯恋的好兄弟，他若有个好歹，夏侯恋心里不会好受。沈觉揉了揉眉心说道， 明日派人去主楼看看是什么情况。 夏侯恋点点头，疲倦袭上身来，四肢因为失血而瘫软无力。夏侯恋喃喃道， 可为什么要活捉我？他们想知道东厂什么机密吗？ 沈觉也蹙了眉，低头看着昏昏欲睡的夏侯恋，陷入沉思。外面忽然叫嚷起来，有人大喊， 金兰师兄。 沈觉一惊，掀开帘子，马车前跪了一个少年郎，是戴先生的童子。童子踉跄着跑过来，递上一卷手书。 师兄，先生被坏人抓走了。 夏侯恋猛然惊醒，探出头来。 你说什么？ 沈觉打开手书，就着风灯看上面的字。 三日后十里坡，至多十人随行，七夜劫兰，恭候厂公大驾。 京郊十里坡。今晚没有月亮，竹林里黑漆漆的，厂卫们举了火把，勉强能看清脚下的路。冷夜里的大风吹过来，满山坡的竹叶掀腾脚腹，叶子拼了命的沙沙响。天是黑的，一点亮处也没有，沉甸甸压在心头。竹叶交叠在头顶，更显得压迫。夏侯恋默不作声地开着路，他身后是沈觉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后面。其余九个场位拥在周围，注意着竹林里的风吹草动。唐时期不见了，这三天来翻了整个北京城，都没有看见人影。沈觉让他不必太着急，齐兰虽然知道有内鬼，但不一定知道就是唐时期。不止唐时期，他们掌握在侧的别处暗桩也撤离了，极有可能是齐兰把暗桩召回清算，排查内鬼，以免泄露更多情报。但夏侯恋心里仍是不放心，借着搜查刺客的名头四处寻，依然没有找见时期的半片衣角。他觉得他好像回到了十七岁的时候，大难临头却茫然无措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回头看沈觉，他脸色苍白的像一个瓷人，仿佛一碰就会碎。夏侯恋知道他心里在怕什么，但沈觉和夏侯恋不一样，夏侯恋有空坐下来心烦，他还得强撑着早朝披红、沈月六步三法司递上来的大大小小的折子。辽东土蛮作乱，内阁在想法子筹措军费，他每天要在内阁听老头子对骂扯皮，花去大半天的时间，连心慌意乱的时间都没有。偶尔有什么动物穿过草丛，波蜡作响，他们一路往前走，沈觉忽然扯了夏侯恋一把， 到后面去，别走最前面。 没事。 夏侯恋低声说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